下娱乐方面的资讯。从陈思诚出轨事件曝光到现在呢，已经很久了，他那边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娱乐圈的黄金救援期基本上已经过去了，这件事反转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了。到了这个时候呢，对陈思诚无语之余，有点心疼佟丽娅。接下来他还要面对各种好心人带来的二次伤害。 一段段坎坷从不曾停留，这一刻心就一次燃烧到永久，从此无怨无悔，一路去拯救。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 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小雪，最低气温-4度。廊坊多云转小雪，2度到-4度。首都北京多云转小雪，2度到-4度。近邻天津多云转小雪，2度到-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19号星期四，廊坊三河明天是单号可以通行。首都北京明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橘子是我们常吃的水果之一，吃橘子剩下的橘子皮也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就有说到过它的很多作用，今天要说的是沏茶的时候加上几丝橘皮，清香爽口，润肺去痰。另外可以制作橘皮粥，把粥煮到半熟的时候啊，加上2块鲜橘皮，煮熟的粥就会生津开胃，而且格外的香甜，试试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儿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全金买10克送一克，旧金全场09号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金，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美在人间，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今天说到明星一次又一次的出轨，先是文章，那之后呢又有林丹，也引起一时的沸沸扬扬。谢杏芳站出来支持，由于她不像马伊琍那样使用了比较合适的措辞，更加是引起万千激烈的诋毁。吃瓜群众太激动了，完全忘记了那是人家家里的私事，人家要怎么处理完全是自己的事。 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蓝色热带雨它没有说明，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会痛，找不出 重负重。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的真，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关于我的难过像月亮一样沉默，谁什么都不说，总是用温柔看我。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解真，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现在在处理婚姻的问题上似乎有一种政治正确，文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烈性通常呢会受到表彰，含含糊糊会招来许多的质疑，如若有人配合度更低甚至跳出来说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更会引发许多的哀其不幸梦其不真的痛心疾首。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要听到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终会我喜欢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今天晚上身旁。 我的身旁。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我在想你的时候牵挂着，我在想你的时候回想，我在想你的时候 搅拌着

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 我们的话题是这 ending 也不会争吵，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你没有压力就好，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糕，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让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加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我知道你懂也不会滥用我。 引领日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春节期间全市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进行实地督导检查。他强调，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全力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一同检查。在市汽车客运站，刘连杰要求相关部门要帮助配合客运站更加严密地排查隐患，并尽快整改，确保人员密集场所不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在黄土庄镇王里村，刘连杰深入农户家中查看燃气供热温度，并详细了解村民对燃气设备的使用情况和费用，要求相关部门加大正确使用燃气及设备的宣传力度，确保每家每户都能安全使用天然气。刘连杰还查看了入户管道和燃气柜的安装情况，要求相关部门研究方法，对设施进行安防和加固，确保工程安全规范。在三河正新饮食服务管理公司，刘连杰参观了企业的中央厨房，了解了食品的生产流程和加工食品的来源渠道，希望企业继续加大食品安全的管控力度，保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刘连杰等市领导还实地深入到燕郊行宫市场和凤友烟花爆竹库等地进行检查。检查中，刘连杰要求各部门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食品药品安全放在重中之重，坚决落实安全生产、消

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 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得有心，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这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已经透明。一路过很多城市，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慢慢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里，让心自然的休息。这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已经透明。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伸出森林，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独自的生命，因为有你，我已经透明。 用艺术之美修气质家用，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起吧，我可以也算是一种喜。如果一个人不行，只能少住一个。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年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叫我来到过去，黑暗里不回忆。漂流的河，每年每夜下着雨，想起 说到这次陈思诚出轨事件被曝光之际呢，他和佟丽娅此前的一段视频也被扒了出来。陈思诚公然地说谁都有可能出轨，佟丽娅说只要记得回家就行，更让人觉得他太不争气。看了这个视频呢，我倒觉得这两个人起码很诚实，没有用信誓旦旦来骗取无谓的好感，就像当年文章所做的那样。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佟丽娅还是没有发声，也许正说明了她的为难，无论是照顾孩子还是介于和陈思诚这几年的感情，割舍都不是那么轻松的事。不管佟丽娅做出怎样的选择，真正爱她的人都会理解的。真爱不只是爱一个人的美德和光环，还应该体谅她的软弱和无力。佟丽娅这件事情啊，不是让对方按照自己拟定的线路走，以他人的幸福为自己心中那些不能换取的快乐买单。在如此沸沸扬扬之际，何妨给佟丽娅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虽然满世界都是在说觉醒，但是比强迫别人觉醒更重要的也许是保持克制，把处理婚姻问题的自由留给当事人自己。 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们，总是忙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未来什么模样，总是让人有多么去的我选择放，但他却不这么想，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曾经的那个女孩，需要我拥抱的那个女孩，抱不出爱，让我伤害，给我一爱，只叹气不说爱，安静